网络上语言使用的状态报告，录音者萧寒芳。摘要报告：为何需要这份报告？我们是谁？字典显示，语言是有结构的沟通方式，主要应用于人类之间。但不仅止于此，语言是我们与彼此分享的最基本传统，多数时候是由祖先流传下来。幸运的话，我们也能传承给后代。我们为自己与彼此使用语言思考、说话、聆听与想象。语言便是我们在世上的身份及状态的核心。语言有助于我们说故事，分享我们对自己与彼此的认识。你说的是什么语言？会用那个语言做梦吗？你思考时使用的语言与工作时不同吗？你喜欢的音乐是否使用你不一定能理解的语言呢？每种语言都是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处事与沟通的系统，更重要的是，是认识与想象的系统。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知识系统。我们的语言是我们理解自身世界并向他人解释的基本方法。我们的语言可以是口述、书面、视觉、手语及手势，或是透过哨音或鼓声。无论是什么形式，语言便是知识的代理媒介。换句话说，语言是表达我们所思所知最直接的方式。再想想你用以说话、思考、做梦或写作的语言，其中有多少是你能够在数位空间里用以完整分享与沟通的语言？你在网络上使用语言的经验如何？你使用的硬体上有没有你的语言的资源？你是否需要将键盘改造才能适用你自己的语言？当你用搜寻引擎找资料时，搜寻结果是否以你希望的语言呈现？你是否得要学习不同于自己的原本语言，才能使用网络并在网上贡献内容？如果以上有任何一个答案、数个答案为否，那么你就是世上为数不多能够轻易以自己的语言使用网络的优势族群，而你的语言很可能是英语。网络及其各种数位空间提供了现今最重要的知识、沟通与行动架构。然而，世界上有超过7000种口说语言，以及手语、点字等其他语言。其中有多少语言我们能真正在网络上完整使用？真正的多元语言网络环境，看起来、感觉起来、听起来，又会是什么样貌呢？这份报告算是我们设法回答这个问题的其中一种方式。我们由以下三个组织合作。谁的知识 ？Whose knowledge？ 牛津大学网络研究所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 以及印度的网络与社会中心 ，The Center of Internet and Society， India。我们合作提供不同的见解与经验，分析网络上的语言使用状态，并与其他同样关心这些议题的人们合作，希望能够创造更多元的语言网络环境。创造数位科技与实践。这份报告期望做到以下三件事：第一，勾勒网络上的语言使用现况。我们想尝试了解网络上目前有哪些语言以及语言重现的形式。透过量化的资料，我们检视不同数位平台、工具与空间的数据，以及透过质化资料，从人们自己对网络上的语言故事以及经验的学习去进行检视。第二，提升意识，了解建立更多元语言的网络环境的挑战与机会，创造并管理世上语言的科技、内容、社群的挑战相当巨大，但也充满刺激的可能性与机会。这份报告将会列出其中的挑战与可能性。第三，提出行动议程，经由这些见解与意识，我们提出自己以及许多在世界上同样在研究这些议题的其他人，为了确保更多元语言的网络环境，想要规划并采取的行动。 这份报告代表什么，又不代表什么。这份报告可以说是半成品，或者该说仍在进行中。有许多不同的个体、社群与机构长期从语言的诸多面向耕耘，近年来更是致力于线上语言的诸多面向。我们深受启发，但这份报告并非要完整全面地囊括他们所有人以及所有成果。此外，我们也不认识所有研究语言及网络的人。不过，我们尝试纳入大多数我们已知且或多或少深受启发的研究，并且列在我们的资源及致谢的章节。我们受限于所能够收集到的所有资料，也在数据章节中讨论了其中一些限制。欢迎任何的指教与建议，让我们精进并更新报告中所提供的资讯。也期待收到已经在研究相关的议题者来信，并希望未来能纳入报告的更新版本。我们尽可能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来撰写这份报告，希望多个世代与社群的人能够加入我们的研究，因此不愿让专业术语或学术语言成为阅读与反思的障碍。我们也希望能尽可能翻译成不同语言的版本。尽管这份报告有部分是先以英文撰写，我们仍希望英文不会成为反思或行动的障碍。我们以过去的诸多成果为基础，希望这份报告能成为未来研究、讨论并针对这类议题能够采取行动的基准。我们是谁？为什么要一起来做这份报告？这份报告研究集合了三个组织的力量：网络与社会中心、牛津大学网络研究所、谁的知识。我们都从不同的研究、政策以及倡议面对网络与数位科技的潜在影响产生兴趣。过去两年，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去了解网络上的知识的不平等与不公平。线上的内容的贡献者是谁？贡献方式又是如何？我们很快便意识到，网络上关于不同语言版本知识的资料没有多少。接着，我们想进一步了解这世界上的语言此刻有多少存在网络上，网络的语言多元程度如何。我们仅能探索少数能使用公开资讯的领域，但仍希望对所有致力于多元语言网络环境的大家能有所贡献。此外，我们在此简要说明新冠肺炎与这份报告。这份报告在2019年新冠肺炎爆发前便开始动工，但大部分的分析、访谈与撰写都在改变了我们个人与集体生活的全球疫情下进行。所有参与这份报告的人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花了比预期更久的时间才能与世人分享成果。但是新冠肺炎也提醒了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关联，能够以不同语言表达复杂观念，对我们来说是相当必要。拥有真正多元语言、充满韧性与可及的数位基础建设，又是多么的重要。